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本市持续低温，预计今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5摄氏度左右，是入冬以来最冷的白天。目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而且下午仍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风寒效应作用，天气十分寒冷，请加强防寒保暖的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西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8到-5摄氏度。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呢，我们在2018年的开始啊，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盘点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不仅仅带来了盘点，还带来了一次非常丰富的精神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这样的一个原因分析，还要说一说啊，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要关注。而且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带来了专业人士推荐的一些图书，这些书啊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版发行的，我们还要分析解读这当中的精彩内容。刚才说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年货。那听我们的节目，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肯定就会知道我们的年货是什么呢？平常我们大家备年货，您备点吃的，然后备点喝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您准备的是年货书籍。好，说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一些重点内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2018年啊最近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图书排行榜。我们还要说一说搜索关键词榜，以及一月的编辑推荐，还有特别的年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依旧是自己特别喜欢书，而且工作也和书密不可分，而且大家也都特别熟悉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一位呢是俊峰，俊峰先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啊是于浩先生，你好于浩。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呀，我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咱们不仅是带来了以往啊那样丰富的，包括像排行榜的内容，包括呢像搜索的内容，包括呢像编辑推荐的内容，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份书籍的年货啊。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年货的安排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是快过节了，你们不想让大家吃了，就想让大家看书了是吗？ 因为距离春节好像不到3个礼拜了吧，然后这会儿如果你不买书，估计你那书现在就是感觉要很久，比如说送货呀，你要提前备货，年货不要提前备吗？书籍也跟年货一样，也是要提前备的，然后看一看春节自己打算读一些功课哪些比较厚的大部头的图书。 哎，刚才既然是这样说到了啊，说到要这个功课大部头的书，那俊峰 你这个春节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准备攻读的大部头的书都有哪些呀？ 我准备攻读的一本书就是比较新的，就是吴晓波老师的这个《激荡十年水太海鱼大》。其实这本书我拿的样书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很完整的读过。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这个春节能把这本书读了，然后把之前的那个《激荡三十年》加上这本，然后把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年的这个历程都看一看。 哦，我觉得你这书不够厚，我原来以为啊，这种厚的大部头的书都得是《康熙字典》那样的一个厚度的，你这比那薄多了。 因为七天我估计我也读不 完。好，回来啊，我们今天既然跟听众朋友带来一次啊这么丰富的精神盛宴，那么咱们还是赶快抓紧来公布书单，那么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啊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推荐的书籍都有哪些。那还是老规矩，我们先从亚马逊中国的最近的一个月的销售排行榜跟大家来分享，这就是呢最近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我们稍后还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会买这些书。好，有请二位嘉宾。 亚马逊中国一月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第一名，芳华，严歌苓，一部有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 第二名，原则，作者是世界著名投资家、企业家桥水对冲公司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第三名，解忧杂货店，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奇幻温情小说。 第四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脉络的著作。 第五名，烟火人间，选取了老舍先生的一些经典短篇小说和杂文作品。 第六名，罗生门，作者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这是一本描述社会最底层顽强挣扎生存民众的现实主义小说。 第七名，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一套在美国家喻户晓、几乎每个孩子都必读的经典绘本。 第八名，《人间滋味》，这是汪曾祺先生一部经典的美食散文集。 第九名，《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至2018》，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先生的新作。 第十名，《绝》，是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最近一个月的纸质图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一，芳华，排位第二，原则，排位第三，解忧杂货店，排位第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排位第五，烟火人间，排位第六，罗生门，排位第七，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排位第八，人间滋味，排位第九，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至2018，第十本角儿。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纸质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啊，其实每一个月的时候，这是纸质和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都是有出入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啊，排位前十的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 亚马逊中国一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月亮与六便士》，英国小说家毛姆的经典长篇小说。 第二名，《三体全集》，这是作者刘慈欣一部以科幻外壳描述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第三名，《解忧杂货店》，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 第四名，《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中国著名作家王小波的杂文随笔集。 第五名，《妖猫传》，沙门空海，大唐鬼宴，作者孟枕墨在日本奇幻文学的代表之作。 第六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本书包含了十一册以福尔摩斯作为主角的侦探之作。 第七名，《情人》，日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的代表作。 第八名，《明朝那些事儿》，是作者当年明月描写从1344年到1644年300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 第九名，《中国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育而需要而编写的。 第十名，《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这是作者自身关于如何更有效提升自我的方法论。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付费电子书的榜单上的排位前十的书籍都是有哪些。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解忧杂货店》，排位第四，《沉默的大多数》，排位第五，《妖猫传》，《沙门空海》，《大唐鬼宴》，排位第六，《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排位第七，《情人》，排位第八，《明朝那些事儿》，排位第九，《中国通史》，排位第十，《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哎，还是那句话啊，其实我们以往都说了很多次了，为什么这个 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月啊，不论是纸质书还有这个电子书都有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了。其实我发现啊，在最近的这一个月的这个排行榜和之前的一个月的这个排行榜前十的啊，我说的不论是纸质还是电子书的前十，其实变化都挺多的，不是像以前的那个老几样老盘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呢？两位专业人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一月的这个不论是纸质书还是 Kindle 电子付费书的排行榜，都跟一个效应有关，就是这个影视剧的带动。然后12月底上映了很多到现在都非常火热的这个电影，比如说芳华呀，还有这个妖猫传。那可以看到纸质书这排行榜里面有两本这个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一个是芳华，一个是角儿，都进入了榜单。 可是妖猫传没进入到前十，它都进到电子书里面了。 对，因为妖猫传它比较厚。四本的一套装，然后呢可能大家还觉得是不是买电子书更划算一点点。 原来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这个影视剧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读者的购书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包括现在我们可能下个月的榜单你就会看到现在这个奇迹男孩的这个小说它也会在我冲上亚马逊的排行榜，就是跟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有关。 哎，刚才这是俊峰的一些想法，于浩，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榜单变化的另外一个趋势的话，就是有关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一些很经典的作家，比如说近期两部新作，一个是瑞达利欧的原则，还有一个是吴晓波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那这两个作者呢本身就是像瑞达利欧，他本身是世界著名的投资家，所以他一生的这个经验总结的话对读者来说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那对于吴晓波来说呢，他这本书其实是激荡系列的一个续作，也是一些很忠实的作者都想要去看到的一个作品 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趋势的话就是在 Kindle 付费电子榜上的月亮与六便士还有王晓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两个都是很经典的畅销作品，会一直会卖的相对好一些。 哎，还有啊，于浩，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俊峰说到了，说这个《妖猫传》啊，为什么没有进入到纸质书的排行榜，进入到电子书，是因为太厚了？你的感受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 Kindle 这样的一个阅读人群的话，他会更倾向于快速阅读，因为毕竟喜欢纸质书的人来说，他可能会更喜欢斟酌某一个字句，这样很精细的去品读。 所以啊，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所有嘉宾，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个人是看电子书多一些还是看纸质书多一些？ 我个人的话其实可能会50%-50%吧，因为我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比如说在家里，你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中，我可能会更喜欢看一个纸质的书，大概这样。 就是说你不论薄厚，只要这个环境舒服，你都会选择看纸质书。 对对对， 只要环境不舒服，你都看电子书。 对，因为我觉得 Kindle 的话更适合应对的场景是，比如说你环境不方便，可能在出差的过程中啊，在火车上啊，更适合用这样的设备来读。 我觉得所有的出版社都喜欢你这样的读者，因为每一本书你都得买两份，是吧？俊峰，咱俩不是这样，咱俩厚的。 我们是因为穷。 这是开玩笑啊！我们真的是因为呀，其实跟俊峰以前也交流过，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书太厚了，你拿起来不太方便。 对，尤其像那《妖猫传》，它是有四本书在一起的，我觉得你要装包里都装不进去。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是一月的这个图书排行榜的一个情况，除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分析以外啊，我们想了解普通人为什么购买这样的书，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分析吗？俊峰， 其实我们有一个常客，就是解忧杂货店是排在纸书的前三名。其实按说比他年底其实也有一个电影在热映，但是可能口碑稍微的较其他电影 没有刚才咱说的那几个， 所以他本来其实我们预期他会成为一个爆款，说再一次冲到排行榜第一的，但是可有点可惜。 他不可惜，他都已经无数次第一了。还有一本小朋友这个书，我没有想到这个皮特猫啊，居然这一次的这个战绩这么好，而且皮特猫好像最近这三个月的战绩都特别好。 对，这个真的是亚马逊的算是镇店之宝了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来这里的消费者，这个做父母的都会给孩子选购这一套书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又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次非常丰富的精神盛宴啊，丰富的内容都有什么呢？我们要来了解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要说啊，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这种专业人士的推荐的书籍。那专业人士就是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啊，两位高级图书编辑，一位呢是俊峰，另外一位呢是于浩。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销售排行榜，其实这个销售排行榜是以大家的一个购买标准，就是您已经交完钱了，书已经快递到您家里了，然后做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普通都关注了哪些书，这就是亚马逊的一个搜索关键词榜。那么并不见得这些书是被大家购买了，但是至少呢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搜索关键词榜的榜单，有请二位。 亚马逊中国一月 Kindle 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Python， 第二名严歌苓， 第三名芳华， 第四名中华书局， 第五名 DK， 第六名东野圭吾， 第七名 Java， 第八名三体， 第九名心理学， 第十名人工智能。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搜索关键词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这一次的搜索关键词榜和上个月也有变化啊。那么这一次的特点和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两位的感受分别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当我看到这份搜索排行榜的时候，我发现有三个词都是字母的，第一个 Python 呀，还有第五个 DK， 还有第七个 Java， 可以发现我们可能 Kindle 那个读者群有很多这种理工男，经常在我们这儿买一些这种代码的书啊，或者是学习的不断提升自己精进的这种书。 哦，是这个原因。于浩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的感受的话，可能是 Kindle 的用户可能比较喜欢用这样的设备去看一些偏文学呀、社科的著作，比如说在排行榜上一直长期霸榜的像东野圭吾啊、三体啊，一直是非常备受关注的。 嗯，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一次的这个搜索关键词榜啊，这当中是电影《芳华》的热映，直接带动了同名书籍还有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搜索热度，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啊，像这个搜索词榜当中的像芳华呀，然后像这个东野圭吾啊、三体啊，也都进入到了不论是搜索词榜的关键词还是说是这个销售排行榜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的榜单当中。好，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普通人的购买和搜索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的2018年的一月的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榜单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像于浩还有俊峰他们这样的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在这个一月份给大家推荐的书籍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书单。 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第一期编辑推荐，第一本推荐的是梁光正的光，这本书是梁庄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梁红首部挑战自我的长篇虚构小说。 第二名高阶秀啊，看名画的眼睛系列，作者是日本美术史大家、国立西洋美术馆馆长高阶秀尔。 第三本一面一世界，是文化学者、美食评论家崔淡远先生从面条的起源、发展、传播到背后的掌故的一个故事。 第四名太空生存指南，这本书是根据对真正去过太空生活宇航员的采访而编撰而成的著作。 第五本弗兰基的蓝色琴弦，销量超1100万册的现象级畅销书《相约星期二》的作者新作。 第六名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作者托马斯·布拉斯教授以深入细腻之视角，栩栩如生之笔触，描述了一个社会背后的现实。 第七本是狗样的假期，是知名的编剧孟瑶记咱们结婚后又一部力作。 第八名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这是两位日本研究村上春树的权威学者去解读村上春树文学作品世界的书。 第九本春困，以一对80后小夫妻逃离北上广的故事为线索，讲述当下人的情感状态、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 第十名见识丛书基因传，这本书完整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未来，是一部反映基因发展史的传记。 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2018年1月的编辑推荐的书籍，分别是 为了方便大家的这样的收听啊，所以我会有一二三四的这样的数字。其实对于编辑推荐的团队的所有的同事来说啊，他们认为这些书没有先后顺序，所以我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是方便大家记忆的，并没有排名。第一本书《梁光正的光》，第二本书《高阶秀尔看名画的眼睛》系列，第三本书《一面一世界》，第四本书《太空生存指南》，第五本书《弗兰基的蓝色琴弦》，第六本书《好人为什么会作恶》，第七本书《狗样的假期》，第八本书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第九本书春困，第十本书见识丛书基因传。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十本书，也是每个月编辑推荐团队为普通读者带来的专业人士推荐的一份书单。那十本书啊，我们刚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那接下来呢两位专业人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书给普通人。其实有一些书，我现在就觉得有一些书可能啊会将来进入到你们的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当中。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于浩，我觉得其实这个基因传将来特别有可能进入到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当中，你的感觉呢？还有包括这个弗兰基的蓝色琴弦，其实这两本书都非常的让人觉得，虽然基因传啊是一本类似科普书，但是看过的那种感受啊会让你有发人深省啊荡人心魄的那样的一种感受。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传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一本比较畅销的书，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像基因啊、人工智能啊。那基因传这本书其实它是从一个很系统的方面去向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去科普了整个基因的发展史，所以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够把十本编辑推荐的好书都逐一跟大家来做介绍，所以接下来如果是有限的时间当中啊，于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我们的这个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的哪一本？ 好的，是这样，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书的话是刚才刘莎所提到的第二本《高阶秀尔看名画系列》。这个书呢是因为像大家现在都在提文化年货这样一个概念嘛，那我觉得这本书它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收藏之作吧，因为它整个系列是有四本书的，而且这四本书都是以名画为一个切入点，然后去讲解这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我特别推荐其中的两本的话，一本是叫做《名画中的女人》，那它其中提到的呢是以这样一个名画作为一个线索去讲解了中世纪欧洲各个像贵妇这样级别的一些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女人的一个整个历史的线索。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啊于浩介绍的一样，我们刚才说到这一套书《高阶秀尔的看名画的眼睛》系列，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这个名画做一个分类。你可能呢可以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去看啊，或者说从其他的这样一些角度，那么让大家在了解这些名画的过程当中啊，又更开拓了视野，或者说我们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去了解这些名画。确实是一本啊翻开以后非常精致的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应该不会出电子版，因为里面的图片太多了，是不是呢俊峰？ 加工起来也比较复杂，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多画还是需要这种色彩的这种震撼的。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好书。我们听过了于浩的分享之后，俊峰，那么节目时间有限啊，你想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书是哪一本呢？一共有十本书，你挑了哪一些跟大家来分享？ 我这一期最喜欢的就是这狗样的假期，然后呢我是好像这十本里面唯一看完的一本，因为这一次我们推荐也有 是给你们编辑推荐团队挖坑的吗？ 对，因为是我就是很能细细品的一本书，因为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哎，我活得还不如一只狗呢，然后这主人公就是天天就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成功的同时，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累，心比较累，然后有一天就说自己还不如他们家那哈士奇活得好结果你就知道一些外界的环境，比如说打雷什么的，哎，就实现了流星划过的时候，他就上到了那个哈士奇的身上。 哦，他穿越到狗身上了。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就用这个狗的这种角度去看这个世间，然后发现其实，有时候狗其实比人想的还明白的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同时，你感觉好像是很诙谐的一个笔触去写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你想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市的人的确有很多这样的实际的压力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泄口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介质来 把他这个情绪给让他对人生的思考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对对，我想啊，任何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社会啊都不存在的。我们是一直向完美，向这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方向来前进。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迷茫。而这本书当中呢，就针对了一些迷茫，给大家做一些诙谐的或者说轻松的分享，让你觉得哎，其实 大家都一样，谁都有迷茫。 对，没错没错。哎，在这一次的这个编辑推荐的图书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特别有趣儿的书，还有很多呀特别有意思的科普的书籍。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收听。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机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离开了，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于浩先生和俊峰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最近的一些好书。这好书啊，有很多普通人购买的和关注的，这当中呢也有专业人士的重点推荐书籍，就比如说2018年1月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单。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这样的一份书单，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样的十本好书排名不分先后，分别是梁光正的光、高阶秀尔看名画的眼睛系列、一面一世界以及太空生存指南、弗兰基的蓝色琴弦、好人为什么会作恶、狗样的假期，还有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以及春困和见识丛书当中的基因传。那么呢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呢是听到了啊，作为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于浩还有俊峰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的感受，他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好书。那接下来啊我们还要连线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亚马逊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啊两本上榜书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在一个月当中有多到两本这样的书籍啊进入到编辑推荐的榜单当中，是我们的这样的榜单当中不会经常出现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刚才说到的太空生存指南以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两本书的出版方湛卢文化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季阳，来分享一下啊他的一些感受。季阳你好。 嗨主持人肖佳您好。 我们还有两位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于浩还有俊峰仔。 好，两位编辑你们好。 特别替你高兴啊，你们的两本书一下进入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个书单当中，你现在什么感受 啊？谢谢我先表扬我们那个亚马逊的编辑团队特别的慧眼。因为就是我们出版作为出版人来讲，其实特别首先也希望我们就是内部的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出版平台上的同仁们哈能够一块儿来去这个推荐书，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联盟起来，我觉得能给大家我们的读者带来不同的这种解读和推荐，我觉得这个形式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关于这样的两本书啊，太空生存指南以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好，那我就先说说这个太空生存指南吧。因为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它特别小巧啊，我觉得就是揣到我们那个小小的这个小包里的就很小的袋子就能装下。而且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哈。我有一次问我们的那个编辑，我说你一句话你要来说这个书你怎么介绍它，他说我会说这是99%的地球人不知道的太空私生活。 其实你知道季阳，我在翻到你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看这书的看了好长时间，我突然发现我说哎这是湛卢的吗？我觉得没想到你们也出这种画这么多字儿这么少的书，不太像你们风格。你们一般都是字儿特别多画特别少。 对，但是呢确实是这个画多字儿少，但是同样呢就是它这个能赋予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哈。其实现在我们这几年科普类的图书也很多，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其实现在就是也是其实很小的读者哈。也开始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地球和地球之外的这个世界。那这个太空生存指南它其实特别有意思，也就是它这个作者他其实是真真正正的去这个采访那些在太空生活过的宇航员们。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的科普书往往就是一些编辑啊 或者科学家自己写的，但是其实这里面呢，是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些生物真真正正在太空里过过日子的人哈，给对对对，来提供的这些解答，对，这就特别可信了。 嗯， 而且呢，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平常会想到的啊，比如说他们这个有很多有趣的体验，比如这个怎么吃东西啦，这个吃喝拉撒睡吧。对对，是尿屁啊，这小朋友就是小朋友特别特别关心的。比如说那个我记得这个我家小朋友年龄比较小，4岁多，还有一个小同事的朋友的孩子哈，6、7岁，哎，他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做的时候是当给成人来看的，但小朋友们看得特别津津有味，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讨论说这个在太空中吃饼干啊会是什么样的，如果饼干碎了又怎么办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特别好，给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特别能够想象的空间，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画出自己想象的这种太空生活。 嗯， 而且最主要比如这本书里头这个插画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画家哈，所以整本书体现一种特别现代的一种这叫什么波普风格的这种插画，所以就是哎想晚上睡觉之前翻一翻哈，或者坐在路上看一看，而且也挺适合说大人和小孩亲子共读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个。对，作为战炉来讲是一本很特别的、 我能感觉出来了，就是图多字少的非常特别的战炉的书。哎，另外一本书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一贯是你们的， 那字就很多了 一贯是你们的风格了 对对对，可能这个题目提起来会略显沉重哈，但是其实从我们一个正常的就是社会科学来讲，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它其实一个核心的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叫米尔格拉姆，他做过一个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心理学实验之一，就是这个电击实验。其实凡是读过像什么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啊，甚至这个政治学、哲学这些就读这些专业的学生，他在他们的这个求学过程中多少都会了解或知道，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面都会出现电击实验。 嗯， 那为什么可能但是在这些书里它只是2、3段就把这个电击实验来阐述，也就是说当别人就是我们的人群体哈面对这个权威的时候，人们往往就是采取服从，即使会发现你会伤害别人，做了很残忍的事情，我们也会给自己找理由，会继续去这种伤害。但是其实在这个电击实验背后有很多更丰沛的故事，有很多这个细节背景，因为你只知道这个实验，你还不足以改变自己，改变这个世界啊，你是需要其实知道更多的事情或者更多的细节，你才能够就是说更好的将这种心理学的原理能解决我们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啊，我举例，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面对最简单的哈，大家知道就是为什么面对权威我们就即使他说的是不对的啊，我们也会听从他的这个指示，这是一种。 嗯， 还有不同这个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的实验，他其实不是做了一次，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做了很多次实验，包括不同的国家啊，比如说挪威啊和法国，或者和英国，或者和美国，这相比哪个国家的人更从众，对吧？我觉得更重要的在这书里面有一章节我觉得很好，他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反抗权威。 嗯， 其实我们举例，我们自己都身在职场，如果你的公司你的老板对吧做了比如说他要生产劣质的产品，比如说毒奶粉对吧，比如说他要做这就前两天我看就是刚刚看到说这个这是重庆还是什么地方的这个火锅的里头这个 有问题哈，咱们 对有问题， 这其实食品问题是一全球的问题。嗯， 对对，那你在这样的企业里，你当你老板说你就得这么办的时候你怎么办？ 嗯， 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可以反抗，你不叫反抗一样，或者说做出更正确的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这个组织都会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所以它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说讲是这个实验或者是说他讲这个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一生，它是一种传记，但其实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能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启示，我觉得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社会变得更好。这个很正能量了。 还有一点啊，其实也要跟季阳来分享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阳你是学心理学的对不对？ 我是半道学心理学的。 其实啊，拿到这一本书啊，我们如果看它的一个这个标题是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但是呢它其实在你们的书的封面上还有一个叫详解二十世纪经典心理学实验，服从权威实验揭露令人震惊的人性的真相。其实啊，有一些朋友啊，一旦拿到这样的一个在封面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明的书籍的时候，总会想说这书是不是特别艰涩呀，普通人看得懂看不懂。对于这本书的难易程度啊，你个人的看法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我觉得这个阅读感，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段的书，因为它的初衷，这个作者他是以这种个人故事传记的形式来开展的。我们想是传记嘛，那里面肯定就是会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它的阅读感就会比较让人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同时里面会穿插刚才提到的这些心理学的实验，然后因为它很多心理学实验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除了这个电击实验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在这个列车实验，然后还有这个信小城市，这个送信的，所以有你会其实脑洞会给你开很大的脑洞，就看到这个心理学这个世界是非常奇妙的啊。其实我都特别想那个报名，是吧？我知道北师大呀，或者什么北大心理学的，里面它都有一些心理学的实验，你可以报名作为备试来去参加。看了这个书，我也有这样的冲动。 也就是说啊，虽然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写的著作，但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而且这本书的难易程度也非常适合普通人阅读。 好，是的，是的。 再一次恭喜啊，季阳，你们有两本书进入到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月的这个好书的书单当中。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谢谢季阳，再见。 好的，谢谢，拜拜。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了，比如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啊，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说到了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哪些书。说到了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哪些书，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到了，我们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的2018年的一月的书单，我们还有一份年货推荐。我们要听一听啊，编辑推荐的团队给大家带来的哪些年货，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和您的口味呢？好，两位专业人士，有请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书单吧。 这边我们就是说每年到这个春节将至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书单奉献给大家。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忙碌了一年，其实需要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嘛。那就是第一份书单也是要推荐给父母的一份书单。那在这里呢，我特别想给所有的父母推荐这本有着这个年代感呀，然后有一种青春岁月的这个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那这本书呢，是真实还原了总书记的这个奋斗的青年时代，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总书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的一贯的忠诚热爱，然后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富民强国的抱负和担当。那么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种珍贵的图片呢，也是视为首次公开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特别适合送给父母，然后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忆起他们当年的青春岁月。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给父母的文化年货的这样的一个书单，这是第一本书，接下来还有没有要给父母的书单呢？ 还有一本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卖了好多年的这个丝绸之路。那么其实丝绸之路，我们提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首先想的还是这个丝绸作为一个纽带，然后传递这个东西方的一个交流嘛。那么这本书其实也是蛮厚重的一本书。那开始它就从丝绸之路是如何主宰这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开始的。那么我觉得也适合很多父亲来读吧。 其实我觉得啊，最近几年啊，随着一带一路越来越受普通人的关注，其实古代的丝绸之路呢，也是在 吸引更多的普通人来关注。而这一本的丝绸之路，可能和我们以往看的丝绸之路不太一样，这是一本外国人来撰写的丝绸之路。我们大家呢都会知道丝绸之路的起始端发源端是我们的中国，可能看了很多的中国的这样的学者呀，或者是作者描写的丝绸之路。那今天呢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给大家来换一个角度啊，来从外国人的角度来了解丝绸之路。而且我知道这本书呢其实真是啊，你刚才俊峰刚才说到这本书卖了好多年，而且这本书其实也在这好多年得了好多的奖，给爸爸妈妈的啊，给父母的文化年货书单。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以及丝绸之路，那接下来还有一本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前面呢其实俊峰就已经说到了这本书不仅仅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给父母的文化年货的书单，也是他的年货的书单。 对，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给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年货的书单，其实啊在这一次年货书单当中啊，还有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年货书单。哎，这样的一份书单我们来听一听于浩的一些分析吧。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书单都是哪些，然后再逐一的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嗯， 好的，刘莎。是这样，我们给孩子的文化年货书籍呢选了两本，一本是叫做爱心树，然后另一本是失落的一角。那爱心树呢是一个美国天才绘本画家希尔福斯坦最负盛名的一个作品。那它当中呢是用一些寓言的故事来向孩子去传达如何去成长的这样一些道理，所以它能够体现父母对一个孩子非常深沉的爱。 哎，说的是一棵大树，他为了他心爱的那个小朋友，然后他先把自己的树叶、树枝、果实、树干，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给了这个小孩子之后呢，还说我就剩一树墩，你可以在我这歇歇脚。其实这样的一本书，是让无数的大人和小孩痛哭流涕。我不知道俊峰啊，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轻松书籍的这样的爱书人，这本书你看过吗？ 说实话，儿童书看的比较少，因为我经常翻的儿童书，我觉得好简单。其实你会细细的品，其实很多的儿童书蛮有深意的。 对，这本书就是感动了无数的大人和小孩，而这本书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卖了很久很久的书，对不对？ 对，我们这次推荐的这个年货书单都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的一个份书单。 那再问一下于浩，这本爱心树你看完以后感受怎么样？有没有痛哭流涕，就是想这个眼泪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是这样，就这本书可能让一个成人去看的话，可能比孩子会带来更多的一个感动感受，因为他确实经历过那些。 对对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不仅仅是爱心树，就包括刚才的失落一角。哎呀，你们这次给孩子的这文化年货书单怎么推荐都是让孩子嚎啕大哭的书。这个失落的一角同时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来听一听于浩的介绍。 是这样，失落一角这本书的话其实是一个偏一个画作吧，就是它的文字相对会少一点。我当时最早看这本书是在一次线下的一个书展，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里面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圆，它缺了一角，在整个滚动的过程中它遇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本书跟爱心树这本书有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适合于一些有过一定经历的人，而不一定只是孩子去看。那就像我们都说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你去看失落的一角这本书的话，你可能会根据自己过往的经历有一些其他的感悟在。 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要给孩子推荐这样两本就是看完以后能哇哇大哭的书呢？而且是父母跟他们同哇哇大哭或者说同热泪盈眶的书呢？为什么这大过年的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推荐呢？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背景在吧，就是因为一旦放假了的话父母都要陪孩子嘛，然后很多孩子的话可能熊孩子特别难搞定。而且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是，如果你去跟孩子交流的话给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孩子特别喜欢听的不是道理，是故事。所以我们这两个书其实是用一些故事的形式带动去说服孩子你要听这样的一个话。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一份给孩子的年货书单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假期孩子让爸妈省点心哈。 对，就别玩 iPad 了，就看书吧。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啊，这样的一份年货书单，前面说到了有给父母的，有给孩子的，其实还有一份给自己的文化年货书单。那么这份书单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俊峰的介绍。 这份给自己的书单，我觉得好像就对自己不是很客气了，就是都很沉重的，很厚重的。刚才也提过了，第一本就是《基因传》，我们刚才已经在编辑推荐有推荐过。第二本呢，也是新出版的这个《奄奄七生的十字军的故事》，这本书有四本，也是一套装的这种书。然后第三本推荐的是一个文集，格林的文集，有他的这个 三部曲，恋情的终结，命运的内核，一个和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嗯， 然后这三本书都是真的是需要你一个假期来好好花时间来阅读的书的。 没错没错，你看啊，有这个科普类的，然后呢有这个社科类的，然后还有文学类的，而且我觉得给自己的这三本书其实对自己都挺能下得去狠手的，基因传特厚。 对，而且基因传你得有一些基础知识你才能去阅读，如果你光看的话你肯定会要查很多资料的。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十字军的故事那是一套。 对，这是新的这个，但是你要想知道过去的一些故事还要把过去的找来看。 对，而且我据我所知十字军的故事是不是也没有这个电子版的，对吧？没有电子书。 有 它里面有那么多的那个图片，也有电子书啊。 有，它这个是跟纸质书同步的中信出版社这次。 那还不错。我还说呢，我说那一套书那么厚，如果要有电子版的话还好一点。但是基因传和十字军的故事，即便是有电子版的，那个内容量真挺大的。大家这一个假期如果是七天长假的话，我觉得这 不晚应该还得需要再七天的假。 所以呢，接下来这本格林文集什么时候能够读呢？ 这格林文集我觉得像我读完这个恋情的终结其实也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因为这种小说的还是会比那种社科的书会抓人一些。 不不不，你这次的是格林文集是三本在一起的，是恋情的终结加上命运的内核再加上一个被出卖的杀手，你算吧，这三本就已经是 六天 了。 就读完这个嘛，就差不多了，这个春节。然后其实这个读完了，我觉得读完了你会有一定的时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会思考很多问题。就是一年的话，我觉得读一些稍微的有一点厚重感的书，你会思考很多东西。 没错没错，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样的三本啊，给自己的文化年货的书籍，就像刚才俊峰谈到的，这三本书读够以后，你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哎，那于浩，你如果读了这样的三本书，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是这样，如果说让我去选一本推荐的话，我会特别推荐基因传，因为刚才在编辑推荐里这个地方我们也提到了说这本书它到底有多好。因为我本身个人是一个学理科的 啊，理科 对对对对，我大学其实还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是我学的是偏生物方向的一个专业，所以我对基因本身来说是有一个纽带关系在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热词搜索当中什么加那个 Java 什么 Python 对 Python 之类的，都是你这样的先生在搜索。 对对对对，我都有接触过。 你也都一直在搜索是吗？ 关于基因传，我觉得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点是在于，我们现在关于基因这一块特别火热的一点就是很多公司都在做大家可能听说过像基因检测这种。 对对 对, 对，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发展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技术，但是很多人呢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特别有作用的技术，他就去做了。那这样一本书呢，如果你去特别全面的了解了基因的话，其实会帮助你去判断，哎，什么样的技术我应该去拥抱一下，什么东西我应该离它远一点啊，这是很有作用的。 没错没错，刚才于浩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啊，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治疗疾病的一些新的手段，尤其是最最让大家担心的关于癌症的啊，这个治疗的手段，刚才说到的基因传，刚才说到了这个基因检测，是很多癌症患者都特别希望的啊。比如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妙招，然后呢我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一些检测或者治疗以后能够痊愈，能不能够痊愈，是否能够痊愈，是否能够找到治疗方案，其实和您本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不是说和这样的一个检测的关系有多大。那么大家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就能够对我们自身，其实平常我们看我们自身，比如说我一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俊峰一米，身高一米八六，体重120斤，然后呢看起来呢非常的这个英俊潇洒，但是呢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能够让你看到俊峰的那根头发里面有什么，然后能够看到于浩你的指甲里面有什么。那我说的不是指甲里面的藏东西，是什么构成的指甲，什么构成的血肉。其实这样的一本书能够的让大家啊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份文化年货的书单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引到两位要说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么于浩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应该这是咱们春节之前啊最后一次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书单的内容了，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吗？ 我觉得想要分享的话还是要跟我们这个文化年货挂一下钩吧，因为之前我们尤其是随着年龄增大呀，我们对过年的这种年味儿的那种感觉越来越淡了。那我们希望说推出这样的一个年货特辑的话呢，就是大家在春节的时候找到了另外一种仪式感的寄托，这样你就会对春节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在。对， 希望我们今年的这个美好的回忆里面有书香的味道， 有文化的味道。 好，俊峰你的结束语 就是